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德芬。今天我们还是要谈一谈关于疗愈亲密关系的话题。我觉得亲密关系最终的疗愈，是我们愿意去看见究竟在这段关系里面，我把对方当成了什么，我要求对方做到什么，我拿他来刷我什么样的存在感，我是怎么样利用他来给自己成就感，我怎么样向他虚索爱、虚索关怀、虚索关注，我是怎么样利用自己的付出想要改变他、修正他、操控他。如果我们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在亲密关系里面我们对对方的要求的话，真的愿意收回这些投射，愿意为自己的感受负起100%的责任，不再把对方当成我们理想中的父母，要求他们来完成我们父母当初都没有能够完成的一些任务，这些都是太残忍的要求了，不是吗？所以说女人的自我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老要强调女人？不是因为我的受众大部分是女人，而是说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够及早领悟理解，然后引导亲密关系走向正途的，真的女人比较多。我再举例，我有一个朋友，她老公跟她两个人，我们是在灵性课堂上认识的。在疗愈亲密关系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是天天在课堂上吵，都上课一两年了吧，每次上课都还是那个样子，为了同样的事情在吵。后来她老公不去上课了，她自己来，每次也都是说同样的故事，让人觉得真的很无力。后来她老公索性有了外遇，包了一个年轻的小三，做了很多非常过分的事，一般的女人可能早就跟她离婚了。可是我这个朋友呢，虽然她自己那个时候也比较无名，但是她一直都没有放弃这段婚姻。最后她老公就跑了，失踪了，离家出走，她一个人要管他们这个家庭的事业，还要挣钱，同时她继续的安心读书上课养自己。后来她跟我说，有一年过春节的时候，她一个人过，也没有回家，当时她一面搬着东西，一面自己唱着歌，很快乐。对她来说，这个男人出不出现已经不重要了，她就是把她眼前的日子过好，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就 OK 了。没想到这个男人居然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刚开始还是试探性的，看看这个老婆原不原谅他，看看老婆还是不是像以前那种母老虎的嘴脸。可是因为这个女人自己修好了，她看到这个男人回来也就 OK， 你回来就回来吧，反正她已经把这个男的当家人亲人一样。结果就是两个人现在非常的甜蜜，常常一起出去玩，她也在培养老公出来教课，教导灵性亲密关系，因为毕竟他们走过这艰难的一段。很多人说亲密关系能够长久，最重要的是双方一定要是亲人的关系，而不只是爱人。因为爱人就是会有虚索，你不给我想要的东西，或是在这段关系里我得不到我想要的，那么我就要离开，或是我就要对你不断的虚索，把你逼得离开。如果说是亲人的话，就是不管你怎么样，你总是我的妈，你总是我的爸，你总是我的爱人，这辈子是离不开的。如果能有这样的认识，刚开始也许双方都会出现最恶劣的各种劣根性，反正你不会离开我嘛，我就把最恶劣的这一面表现出来，就像我那对朋友一样。可是最终呢，这个男人回头了，当然这个男人回头50%以上也是命中注定的吧，因为他毕竟没有在外面碰到对他更温柔，让他可以觉得安家下来的一个小三，所以最后他还是回来了。但是我们不谈命运了吧，我们把亲密关系的责任拿回来放在自己身上，我们就谈谈如果我们是上面这个女主人公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就像我这个朋友，他就好好的修自己，修到最后他把这个男人看成是他的家人，离不掉不用离， 她老公那个时候是常常吵得跟她要离婚的，可是她并没有答应，坚持下来了。如果我们能够把亲密关系当中的对方当成是自己的家人，除非他就是有我前面讲过的，比如说酗酒啊、赌博啊、公然包养小三啊、绝对不回头啊、百般要求你离婚或是暴力相向，那这个时候你真的可以考虑结束这段关系。但是无论如何，我是奉劝各位，在你结束关系之前，一定要多方去咨询，问问双方的父母。当然父母们他们有自己的考量，有时候观点不是很公平的，你也可以去问问周遭一些比较亲民、比较有智慧、都认识你们的朋友，不要觉得家丑不可外扬，不敢告诉别人。其实这个真的没有什么。我就发现，愿意把自己的痛苦和自己的一些问题倾诉出来寻求解答的人，通常都能够获得解答和帮助。越是不说，闷在鼓里的人，越是会出问题，长久以来就是很不快乐，最后还会真的造成更大的问题呢。所以我鼓励大家能够勇敢地去面对自己亲密关系中的症结，如果看到自己虚索过度，就要学会情感上独立，照顾自己的需求，学会一个人独处。如果看到自己轻言别离，动不动就想离开对方的话，也要试着把对方当成你的亲人一样来看。如果发现自己的口德不好，也要修正这个部分。就算你会告诉我说，德芬老师，我觉得我就是命不好，老是碰上这样的人，其实这也没有关系啊，你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只要能够改变你的性格，通过我们分析的各方面去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你就会配得拥有一个更好的亲密关系。因为基本上你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之后，再吸引来的人就会不一样了。如果是在婚姻里面的话，你会看到你改变了，对方一定也会做出改变。祝福大家。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